是路过，还是可到。 弟兄来特地到此，一来向人伯大人问安，二来也想问问你家九妹。 九妹是啊。 Thank you. Bye. 知道良心先照成就。 流水至今怎难去中云海，我满腹悲愤 you 再请听《山伯林中》。 本是寒蝉在，是指望明人家怎管回，谁只为要银财，染成疾病难挽回。 最后是盗墓化蝶， you

近客气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同红刀枪， 我们 Bye. 松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《妓女泪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